欢迎大家来到今个星期的这个的香港奇案。今集的香港奇案呢、的而且觉得我很担心各位听完之后呢个心情很沉重、亦都呢就即会很悲哀。因为我看过这个的旧新闻、了解过这个的案情呢，我心里面呢就很戚戚然。今次的这个的香港奇案呢、并没有一些什么惊天的罪行啊，亦都冇一啲好冷血嘅呢啲嘅殺人嘅手段啊，亦都冇一啲嘅好血腥嘅呢啲嘅情節。但係呢、你聽完呢一單嘅慘案之後，你就會覺得有時喺人生裏面偶爾出現咗一啲嘅轉機，又或者某一啲嘅偶然發生咗一件事，原來呢係會分分鐘改變你人生裏面整個嘅呢一個嘅運程。更加應驗了有時有些、中國人的一個古老的說法，就叫做塞翁得馬就焉知非禍。有時人生有某一些得著，可能是上天對你一些的考驗、人性一些的挑戰，又或者看看你會不會呢得到一些的甜頭，得到一些的著數，然後你跟著呢就會行差踏錯，輕質的就損手爛腳，是吧？又或者咧嚇，即係跌錢啊，喪失名譽地位啊，工作啊咁樣，重質嘅家破人亡，甚至無咧冚家鏟添。咁啊，今集嘅呢一個嘅香港奇案咧，就係圍繞住啊，有時人生裏邊出現嘅一啲嘅得著啊，有啲嘅好處啊，或者一啲嘅意外嘅幻彩啊，原來就係人性嘅考驗。上天就睇下你過唔過呢一個嘅關口，又或者魔鬼對你一啲嘅誘惑。而睇下你會唔會你嘅定力把持唔到、原本、真係沒料到你所失的，原來竟已是你的所有。有時、你唔滿意你自己嘅身體嘅呢一個嘅現況，又或者、我成日都喺我香港奇案裏面所講嘅貪、身、痴、三個嘅呢一個嘅元素，只要你唔貪心，係嘛？你唔肆意妄為，你唔逆天而行，安分守己，滿於現狀。你分分钟亦都唔会走进去人生呢一个嘅绝路，一条嘅不归路，甚至冇得翻转头。咁啊，喺香港时势唔好嘅情况之下咧，特别喺即系呢一个嘅建华八年啊，即系踏入咗2003年开始，我哋香港咧就多咗一种嘅新嘅一种嘅自杀嘅一种嘅方法，就系呢一个嘅烧炭啊。咁啊，呢一个烧炭咧，我仲好记得咧，喺2003年打后啊。又有一個嘅沙士嘅一個嘅問題啦，係嘛？又有一個嘅金融風暴嘅 issue 啦，好多嘅生意啊，好多嘅公司亦都係倒閉啦。咁啊我哋香港回歸咗之後隨遇即刻就踏入一個嘅亞洲金融風暴，跟住有一個嘅科技網嘅一個嘅爆破，咁啊，然後跟住咧就去到一個嘅疫情嘅呢一个嘅肆虐啊，好多啲人咧都系民不聊生啊，系惨过死啊！咁啊，嗰阵时开始咧，即系呢一个嘅长洲嘅呢一个嘅度假村啦吓，碧堤小筑咧就变咗好多嘅人咧就人生嘅终站嘅呢一个地方。咁啊，当时啲士多办馆啊、超级市场啲人咧都唔为意，以人呢啲人咧就买啲炭咧就去附近去烧嘢食啊，去嚟呢一个嘅长洲嘅呢一个嘅旅行胜地里边咧就消遣打发下时间啊，烧鸡翼你好中意食，殊不知就买包炭翻去咧就喺呢个度假屋里边咧就系了结残身。咁啊，曾几何时我仲记得喺呢一啲炭里边咧就竟然黐咗一啲嘅 label。而嗰啲嘅 label 咧，就竟然咧就係好似我哋而家啲煙仔咁樣啊，有啲嘅 warning 啊，就係咧就係記得係要珍惜生命啊，有啲嘅自殺求助嘅呢一啲嘅熱線啊，如此類推，希望人哋咧攋一包炭咧，諗住做啲傻事嘅時候咧，就記得要珍惜生命，又或者揾啲人去開解一下咧，就係幫下佢哋啊，咁啊等佢做錯事之前咧，就係臨危立馬係嘛，喺呢一個嘅生命嘅呢一個嘅邊緣裏邊咧停一停。諗一諗，世界上面其實仍然有好多美好嘅事物，仍然有好多值得為你奮鬥，為你打拼，值得去繼續克服呢啲嘅難關，重新上路嘅呢一個嘅好嘅東西。咁好多人嘅時候咧，就係遇到絕境，又或者去到財困啦，又或者山窮水盡啦，咁有好多嘅朋友就係唔 捨得放下自己的面子，低低地灌一铺，认输系嘛，投降举手，重新再嚟过，由低做起，再一级一级咁样上翻去，怕输怕惨怕雨系嘛，怕俾人笑吓。遇到一啲嘅債務嘅危機嘅時候咧，而係揀咗一啲嘅嚇輕身上路咧，啊，甚至無將屋企人、小朋友，甚至無寵物啊，都帶埋走啊，咁啊，其實一個係非常之唔明智嘅一個嘅情況嚟嘅。老屋咧都有一個嘅親人咧，都係曾經犯上呢一個嘅問題，人生嘅最後咧，亦都選擇咧就係以燒炭咧去終結佢自己嘅一個嘅生命。甚至乎咧，就帶埋佢嘅寵物咧，就走上呢一條嘅道路。咁啊，當我知道呢位親人離世嘅時候咧，我心情亦都沉咗一截，係嘛？咁啊，亦都有曾經咧喺發夢嘅時候咧，啊夢見佢臨終時啊嗰啲一個嘅情景。咁嗰陣時咧，即係喺個老喺個夢中裏邊扎醒咧，我都全身濕透，亦都可以感受得到佢嚇臨走之前嗰種嘅絕望啊、痛苦啊，冇得翻轉頭啊，有少少嘅依一種嘅遺憾啊、痛悔啊，想翻轉頭啊，想極力掙扎逃出個困境啊，但係就已經冇可能嘅時候，嗰種對生命嘅無奈同埋痛悲啊、傷痛嗰種嘅感覺，我竟然喺夢中裏邊咧親歷佢人人生最後嗰種嘅場景。而喺起身嗰陣時，我不其然眼眶裏邊就流出一啲嘅眼淚，加上驚恐同埋我背上面流出一啲嘅冷汗。嗰晚我淨係喺半夜之中扎醒咗，一直咧坐到喺天光，久久咧隻眼咧含唔翻埋，瞓唔翻覺。咁啊，所以咧我都好希望啊，今集嘅一個嘅香港奇案，我揀一個嘅 topic， 揀呢單嘅慘案同人哋去講嘅時候咧，同嗰啲網民去分享咧，好希望大家而家藉著香港依個咁艱難嘅依一個嘅時間，咁多年啦，我哋都一直捱咗落嚟，由嚇依一個嘅香港嘅依一個嘅回歸、金融風暴、沙士係嘛冇有呢一個嘅社會運動啊、佔中啊、雨傘革命啊，哇咁多嘅呢啲嘅情況，有大陸人充斥到我哋嘅呢一個嘅社會，水貨客啊，即係好多嘅嘢破壞啊，移民潮啊，我哋一直以嚟都行過世界上邊，我哋冇嘢係解決唔到啊，世界上邊只有放低下呢一個嘅身段，定一定諗一諗嚇，我哋仲有好多嚇愛錫你嘅朋友，關懷你嘅親戚，甚至無。望下你坐喺侧边嘅一啲嘅身边里边嘅一啲嘅小朋友，或者瞓喺你侧边嘅一个嘅枕边人，都系好值得同你继续去解决呢一个难关。十零廿年后望翻翻转头，原来只不过系小菜一碟，唔应该有啲嘢塞咗卡住咗，就应该拣咗一个禁停佢熄机希望再重新嚟过。世界上边未必系你可以就係話咁走咗佢，但係你留低嘅呢啲嘅傷痛啊、哀傷啊，亦都影響到好多嚇。留翻喺個世界上邊，哀痛你嚇，見到你咁樣嘅呢一個嘅慘況，了結咗你嘅生命啊，側邊嘅一啲關心你嘅朋友同埋親人。好啦，今日要講呢一單嘅事件咧，就係發生喺2003年嘅呢一個嘅九月嘅呢一個嘅20號嘅。咁呢一單嘅事件咧，就即係如果喺2003年嘅9月20號咧，咁啱啱香港咧就經歷完咗呢一個嘅沙士嘅呢一個嘅折騰，咁去到呢一個嘅九月份咧，就即係開始咧就係疫情過去咗啦，進入呢一個夏天之後啦，咁香港死啲人死得七七八八啦，呢一個嘅瘟疫亦都係去咗啦嚇，咁香港開始進入呢一個嘅復常嘅呢一個嘅階段，咁政府亦都搞呢個咩維港巨星 show 啊嗰啲嚇，即有好多嘅一啲嘅大 show 啊，希望啲其他嘅一啲嘅世界各地嘅朋友重新再选择香港嚟做生意啦，嚟去旅行啦，去探我哋啦，或者去嚟香港呢一度嘅消遣啊咁样。香港咧就喺嗰段嘅疫情里边，哇百业待举，但系好多嘅一啲嘅屋苑啊、私人楼价就插水插到不得了。咁但系喺呢一个嘅2003年嘅夏秋季之后咧。好多嘢咧都慢慢咧就係恢復翻入去依一個嘅正常嘅依一個嘅階段，但係估唔到咧喺一個嘅屯門嘅依一個嘅肇慶苑嚇依一個嘅日新閣嚇依一度咧就發生咗一單嘅滅門嘅依一個嘅慘案。咁啊 exact 嘅 location 咧就係依一個屯門肇慶苑嘅 B 座日新閣嘅依一個嘅12樓嘅其中一個嘅單位，而依個單位裏邊咧就住咗咧係一。家人咧就一家四口，爸爸系一个嘅酒吧嘅一个嘅司机， 媽媽咧就係一個嘅家庭主婦，加上係一個製衣廠嘅一個嘅兼職嘅一個嘅女工。咁佢膝下咧就兩個嘅女女，咁一個就係分別咧就係讀四年班，一個讀三年班，係嘛？咁而用一隻嘅松鼠狗。咁啊，依一笪嘅地方咧就係居屋啦，咁啊即係亦都唔需要啦，即係喺2003年嘅時候咧，唔係話即係供好多嘅依一個嘅錢財嘅啫。咁啊，即係如果屋企裏邊咧就係兩公婆都有啲收入啊，月入咧就係加埋3-4萬元啊左右咧，咁其實咧又有一個嘅唔係話要供好多款項嘅依一個嘅住宅，咁啊，即係兩個都有收入啊，穩定嘅依啲嘅職業，安全嘅依個職業係嘛？小朋友雖然啊，即係要嚇翻小學啊，即係書簿費啊，好多啲 extracurricular 嘅 activities 啊、興趣班啊、補習啊，咁但係其實咧，亦都唔係啊，即係話即係應付唔到啊咁樣嘅依一個情況。咁啊，所以咧，當依一個嘅全家嚇、即係走上一個嘅絕路嘅慘案啊，發生咗依個單位裏邊咧，都好多嘅依啲嘅。街坊啊，鄰里啊，係完全咧就係拗曬頭，見到依一個嚇屋企裏啲感情非常之好嚇，依一個嘅户主嚇，亦都係得到嚇啲街坊覺得係一個好好嘅先生。咁啊，依位嘅户主咧就姓陳，就叫做陳遠權，遠係遠大嘅遠嚇，即係權就權力個權。咁啊，臨終嗰陣時咧就係42歲，一個九巴嘅一個資深嘅依一個嘅車長。咁啊，入行咧就已經係11年啦。咁啊。喺個行頭裏面咧，就亦都係非常之好嘅依一個嘅過往嘅一啲嘅工作嘅一啲嘅表現嘅。10多年嚟咧，係完全冇乜點炒過車嚇，冇乜俾人投訴嚇，冇缺席係嘛？唔會啊，即係架巴士啊會超速啊，又或者係收告票啊，或者係撞車啊嚇，咁啊總之紀律良好嚇，準時到站係嘛？冇甩碌係嘛？咁啊就係咧近排咧。佢就提出咗一個嘅提早退休，咁啊做咗10多年之後咧，就提早退休，就攞翻一啲嘅退休金要走。咁啊事完就因為咧就有一啲嘅交通意外，咁啊可能咧就真係臨天光瀨尿啦嚇，俾人咧就投訴啊，點解有一間咁嘅交通意外發生咗㗎？而當時嘅交通部嘅調查咧，阿陳先生咧可能因為揸車嘅時候精神恍惚，有一啲嘅危險駕駛而導致到依一個個小心駕駛咧就係發生依一個嘅意外，咁啊。費事影響到佢個工作咧，一個咁嘅原因咧，而陳先生咧就決定咧就係提早退休。咁但係好多嘅一啲嘅同事就覺得好惋惜啦，因為點解啊？阿陳遠權咧就出咗名一個嘅好好先生啊，喺個巴士公司裏邊咧服務良好，同事嘅關係啊感情啊就非常之好嘅。咁啊，亦都係佢之前咧就係做過廚師，咁啊好撚得兩手好餸啊，咁啊。同啲朋友咧就係同事咧就好好感情啊，成日大食會啊，佢又負責煮嘢食，煮啲好嘢俾啲老友記食嘅。咁所以同事咧就全部都叫佢做咧就做廚神。咁啊，同事就覺得好惋惜啊，點解突然之間有單咁嘅交通意外，即係提早要搞到退休，就攞翻啲錢啊，咁樣究竟發生啲咩嘢咧？咁啊，再爆出係嘛？喺一個嘅2003年嘅9月20日，喺一個嘅兆軒苑嚇，即係竟然發生一個滅門嘅慘案，牽涉咗一個嘅佢哋嘅同事，一個好受朋友愛戴啊，街坊稱重嘅一個嘅九巴車長，究竟發生啲咩事咧？咁佢太太咧就叫做一個嘅姓鄧。就叫做咧就係鄧婉玲，就40歲。咁啊，兩公婆嚇就即係都有份收入。咁啊，兩公婆加埋成40,000多元嘅人工。咁啊，分別就養兩個小朋友，一叫陳詠儀9歲，同埋佢個妹妹就陳詠珊就8歲。分別咧就係讀3年班同埋依一個嘅4年班。咁啊，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佢仲養一隻嘅松鼠狗，一家樂也融融。咁啊，當呢一個嘅慘案發生咗之後嘅時候咧，大家都係唔明所以。咁但係咧嚇，當日啊嚇，差人啊嚇，五作啊嚇，依啲嘅醫護人員上到去嘅時候，當佢哋依啲嘅家屬啊嚇呼天搶地啊喊啊，同埋一隻做路祭嘅時候咧，街坊咧就開始明白到。究竟點解啊？依一個嘅模範夫妻啊，依一個充滿愛嘅依一個嘅家庭，會竟然發生咗一單嘅滅門嘅依一個嘅慘案。咁啊，究竟當中發生咗嘅來龍去脈係點樣？即係令到一家四口同埋一隻嘅松鼠狗都雲斷喺依一個嘅屯門嘅兆軒苑嘅依一個嘅日新閣嘅依一個嘅單位咧？咁啊，老王就將當時啊回帶。 去翻去到2003年嘅一个嘅9月20号嘅早上啊，当时呢一位姓陈嘅一个嘅户主陈婉权，佢个外母吓一位69岁姓郭嘅一个嘅老人家吓，当日嘅一个嘅早上啊，约咗佢哋一家几口去饮茶嘅一个嘅情况。咁啊，当时一个嘅郭老太咧，就系去到一个嘅屯门嗰阵时咧，就谂住咧就上佢哋嘅门口啊，就敲门。就叫醒佢哋去飲茶啦，一齊落去去飲茶啦咁樣。咁啊，砰砰砰砰砰砰敲門嘅時候咧，咁啊冇人聽喎，亦都冇人應門。咁啊，依一個姓郭嘅依一個個老太就不以為意，咁啊走咗去嚇，即係附近嘅依一個嘅酒樓裏邊咧，就係諗住咧就開定台。咁啊，以為會唔會佢已經係出咗門去攞台啊？嚇，咁啊，不如佢行先去到酒樓裏邊攞定台去等佢哋啦咁樣。咁啊，行勻曬成間酒樓，都唔見佢哋喎。阿孫仔又唔喺度，阿女又冇落嚟攞台先啦，女婿又唔喺度，去咗邊呢？或者會唔會去咗去行公園啊？或者係點啊？附近啊，近排阿女婿好似唔做嘢啊，退咗休啊，即係好似近排就唔失咗業，咁啊，唔知係咪會唔會朝早同啲小朋友去做運動先？係咪咧？咁啊，即係盡量向好嘅地方去諗啦。咁啊，坐定定，叫曬部長，開曬茶。今日跟住就打电话俾佢哋，打极电话都冇人响，冇人应。咁啊，九点几头先上过去拍门，又揾唔到人。而家开定台，开晒茶，等佢哋嚟，又冇人。咁啊，开始咧就个心里边咧就啲啰啰挛啊，去咗边咧？阿水，阮玲去咗边咧？阿权带咗佢去边咧？两个孙仔去咗边咧？开始咧个心咧就谂起一啲唔系咁老礼嘅嘢。啱啱谂翻起。上個禮拜同佢去食飯，諗唔到大熱天時，九月份都未入秋，你就叫曬啲朋友嚟啊，又叫埋個家姐啊、親戚啊咁樣啲親家啲朋友又嚟曬，又有佢啲嘅舊同事同埋我，咁一齊就去附近酒樓打邊爐。咁啊，講埋啲嘢咁奇怪嘅，嗰陣時啊，女婿打完邊爐埋單嗰陣時，仲同我講。外母即係睇住保重身體啦。有時真係有時啲嘢就盡量食得就食啦。保重身體，中意買嘅衫靚嘅就買啦。咁啊，好好地照顧自己啦，外母。咁啊，我哋走先啦，我哋翻去啦咁樣。咁啊，外母就覺得點解佢講啲咁奇怪嘅嘢咧？係嘛？食餐飯啫，好似臨去遠去移民嚇，即係可以交託啲身後事，即係好似有段時間唔會再見我，有段時間就即係唔會再翻嚟探我咁樣嘅，就叫我食得好食，又叫我保重身體，又叫我即係去玩啊，開心啲啊，散心啊，唔好掛住佢哋啊，咁樣咁奇怪嘅，今日開始又再諗下啦。依排條友嚇點解又唔做打九巴個車長份工作嘅咧？咁啊前一排又好似即係聽講有啲嘅債務嘅呢啲嘅問題，女婿係咪唔掂啊？係咪要走佬啊？定係點樣啊？咁樣咁啊越諗就越心寒。咁啊亦都記得女同埋女婿呢兩條嘅友仔成日咧。真係即係擺低個細路仔，就叫我去週末嗰陣時候就上去陪佢哋瞓啦，睇佢哋啊咁樣，同阿女咧就話去咩嘅咩雙咩咩魚號啊，咩星號啊，咩嗰個公主啊，咩輪話係嘛，又去玩啊嗰啲，聽講嗰啲船好似即係出去公海咁啊，打個圈翻嚟有咩玩啊？嗰日我問阿陳師奶，好似呢啲船係即係有錢賭嘅噃，佢哋點解成日都走去賭錢呢咁樣咁啊，近排阿女又好似即係好有屁藝咁樣，係嘛？成日就想同我即係奪水，又話冇錢拎幾多，我又話即係媽唔係好多錢啊，手緊啊咁樣。唔知係咪佢啲財政有啲問題咧？咁啊，越諗越心驚。哎呀，死啦！佢哋有啲咩嘢啊？咁樣咁好啦，唔好啦，嗰個蝦餃都唔敢食啦。即刻叫部長埋一單。咁啊，喳喳臨咁樣咧，就即係等咗佢哋兩粒鐘都未嚟，揾唔到就真係驚啊！越諗越唔對路，走翻去依一個嘅兆軒苑12樓即係依一個嘅日新閣嘅12樓嗰度咧，就去翻佢哋嘅單位，就喺個銀包裏邊就攞咗條鎖匙去開門啊！咁啊，點解會有鎖匙咧？就係頭先所講啊，依個阿權咧，成日咧都要佢哋咧。 就睇住个女，佢同个老婆咧就唔知道去边度玩啊，上船啊咁样，咁啊交代个女又俾佢理，咁两对孙仔就好乖嘅，好听话嘅。即系我上去嗰阵时就即系就会做下功课啊，画下公仔啊，两个姊妹就玩啊咁样，咁好听教嘅。咁啊佢翻嚟咁啊有时就带啲手信咁样，我就走啦咁样，或者同佢食餐晚饭咁啊走啦。咁啊习以为常，亦都带咗佢哋一条嘅锁匙喺身旁身。咁啊即刻攞条锁匙谂住去开门啦。咁开门发觉对门里边咧就锁咗。吓，点解对门反锁咗嘅？对门反锁咗，即系话佢哋由头到尾都冇出过嚟。咁我拍门，其实佢听唔听到噶？打电话佢哋有咩事听唔听到啊？哎呀，佢哋录咩事啊？系咪喺有啲咩嘢混咗里边出唔到啊？咁拍门，砰砰砰砰砰！阿权，阿权，啊阿玲，开门啊！阿妈嚟咗啊！开门啊！你哋冇嘢啊嘛？砰砰砰砰砰！有拍门，有成成开始就好紧张，唔好吓我啊！喂，真系开门啦、啊！我血压高啊！你唔好吓我咧、啊！砰砰砰咁样啊！咁由于啊依一个嘅郭老太就喺度敲门啦，咁啊乒乒砰砰，侧边啲街坊咧就。吓、啊，做咩事啊？阿师奶，阿郭师奶，做咩冇嘢啊嘛？哎呀，阿权佢哋啦，真系拍极门都冇人应。今朝早约咗我饮茶，打极电话俾佢，都揾唔到佢哋。又话约咗我饮茶，去咗边啊？真系吓死人啦！而家打门又冇人听，我开锁门时又开唔到，锁咗门。哎呀，里面反锁咗。咁啲醒目嘅街坊，我依几排都好似冇见过佢哋，两三日好似冇见过佢哋啦，郭师奶，唔见佢哋抌垃圾，又冇见啲小朋友出嚟翻学咁样。哎呀，不如唔好立搞咁多啦，事不宜迟啦，快啲喳喳林报警啦，紧啲消防嚟开门啦，咁样。哎呀，冇嘢啊嘛，你唔好吓我啊，你唔好吓我啊，咁样啲老人家失去晒方寸，咁啊亦都咧。即係喳喳林啊！即係打電話俾阿權嘅依一個嘅家姐。咁喂呀，即係阿陳家家姐啊！哎，阿權唔知做乜嘢，我今日約咗去飲茶，又話叫我嚟約今日同佢飲茶，拍極門都冇人應，係叫我飲茶又冇蒲頭，冇見面，係失爽咗約啊！好擔心啊！敲門啊，鎖咗反門啊，下邊裏面反鎖咗啊！你快啲嚟啦！哎呀，我真係唔知點算。咁佢家姐就即係都即刻聽到佢咁樣講，就即刻就報警。跟住佢就即刻就飙嚟一个嘅单位，咁啊差人好快就嚟到啦，咁啊消防人员就嚟到，咁啊系咩事？咁消防队长，我屋企人好似可能喺里边啊，敲嘅门都冇人应，我开锁匙开唔到，里边反锁咗，呢个环栓卡住咗啊，咁样吓有啲咁嘅事，咁啊消防人员就即刻就准备一个嘅爆门嘅一个行动啦，咁啊得到佢嘅家姐同埋个外母嘅一个嘅同意，咁啊。两下手脚，砰咁咪就开咗对门啦。开咗对门之后，哇！即刻，喂，扑街啦！消防队长即刻闻到嗰阵嘅味道，就谂起，哎呀，冚家铲！今次呢真系濑嘢，唔老礼啊！点解啊？因为好多嘅时候，当消防人员去到一啲嘅单位破门而入，闻到呢一阵嘅味道嘅时候，咁浓烈嘅呢啲嘅臭味。就好明顯有啲嘅腐爛咗嘅屍體，屍身變壞咗嘅依一個嘅情況，散播出嚟嘅依一個嘅味道啊！咁啊更有甚者嘅咧，就係因為啊依一笪嘅地方或者依一個嘅住宅嚇，裏邊嘅窗户啊，所有一啲嘅門啦，全部都封好曬，令到裏邊密不透風。咁啊，當裏邊出現咗濃烈嘅臭氣嘅時候，一開咗門。呢啲嘅臭氣就會喺向我出面咧就撲出嚟嘅時候，你真係唔好意思聞一聞咧，真係呢一隻味道正宗咧就係纏繞住你分分鐘成個月，黐曬啲頭髮啊、鼻孔啊、話衫啊、衣服啊，歷久不去嗰陣嘅呢一個嘅屍除屍臭就纏繞住你嘅身體嚇，揮之不去嗰種嘅味道，真係聞一聞你就終身難忘啊！街坊嗰啲嚇，即係植花生啊，加上啊姓郭嘅依一個外母啊，同埋陳婉權嘅依一個嘅家姐，聞到呢陣味咧，就即時咧，哇、啊、就即係，哎呀，做咩咁臭啊？大鑊啊！咁樣有咩事啊？咁樣咁啊，消防員咧就，你唔好入去，等我入去睇下啲咩嘅事先。第一時間佢就見到依一個嘅地方咧，就嚇、有一個好濃烈嘅依一個嘅屍臭嘅味道。咁而咧，亦都發覺咧。呢一对门咧，就曾经咧就有人攞啲嘅报纸啊，摄晒喺一对门嘅门罅后边，慎防咧有空气咧就入得到呢一个嘅门里边。当时呢啲嘅消防员啊， 經驗老道，03年有好多人燒炭自殺，醒目的消防人員都知道裏面不是那麼尋常，也是發生了一些可能是救出人命的一件事。消防人員即刻就入到一個的單位裏面的一個的卧室，在一個卧室裏面呢，即時就見到有四具的一個的人形的一個的物體，全部呢一起排得整整齊齊咁樣咧，就係瞓咗喺一鋪牀嘅上邊。屍體咧好明顯咧，就全部已經係發黑啦，啲皮膚就見咗一啲嘅灰黑色嘅依一個嘅情況。亦都咧，其中有嘅屍體咧就已經係發脹，同埋有屍水咧就流咗出嚟。咁啊，當呢五座嘅當時去到清理現場嗰陣時咧，亦都發覺咧，當時依一張牀嘅依一個嘅牀褥咧，亦都係滲滿一啲嘅屍水。咁啊，在个床上面嗰四位嘅仁兄咧，咁就系当时就系依一个嘅42岁嘅依一个嘅户主啊，九巴嘅依一个嘅司机啊，陈远权，同埋佢40岁嘅太太邓婉玲，仲有佢两个嘅小朋友，一个8岁嘅妹妹陈明山，同埋9岁嘅大女吓，依一个嘅陈明仪，四个好安详咁样咧，就系瞓喺依个床上边，妈妈同埋两个嘅女。表面上边咧系冇一啲嘅明显嘅呢啲嘅伤痕，亦都冇一啲嘅挣扎嘅呢啲嘅现状。反而阿爸爸咧就摊咗喺佢哋嘅侧边嘅床嘅一个外围身上面。当时床侧边咧就有一个好大嘅呢啲嘅煲汤嘅呢啲嘅炭炉，系呢啲嘅瓦煲嗰啲嘅大煲汤嗰啲嘅炉啊。咁啊，里边咧好明显咧就见到一啲嘅烧尽完咗嘅啲炭嘅一啲嘅灰烬。陈远权只脚咧就垂咗入去呢一个嘅煲嘅里边。而整个一只脚咧，就已经系全部就烧到咧，就系成为焦炭，分到黑晒噶啦。咁又好明显咧，即系依一个嘅陈远权咧，即系死嘅时候咧，佢只脚咧就跌咗入去依一个嘅炭炉里边，然后系俾依一个炭炉里边仲未烧完啊，仍然系燃烧紧嘅依一个嘅炭咧，系熏熟咗将里边嘅水分全部蒸发晒，甚至无咧燃烧埋佢只脚，令到只脚咧就系变咗一啲嘅烧焦咗一啲嘅腐肉嘅。咁啊，再喺佢侧边咧就见到一只嘅呢一个嘅松鼠狗就摊咗喺度。咁而松鼠狗嘅呢一个嘅狗爪咧，好明显咧就见到有一啲嘅木屑嘅喺呢啲嘅痕迹。咁啊，再去睇翻呢一个嘅大门咧，竟然咧就系见到有动物咧搲过嘅。个大门嘅呢一个嘅情况，咁啊好明显咧，松鼠狗咧就曾经咧见到有啲唔对路啊，但系就冇办法开到门走得出去，咁啊希望就逃生，咁啊但系咧就搲烂唔到对门，咁啊到最后咧就系放弃咧就翻去主人嘅呢一个嘅侧边咧躺平咗喺度咧就系然后咧就系吸入大量嘅呢一个嘅一氧化碳咧就呢一个嘅毙命啊，咁啊成件嘅呢一个嘅 scenario 咧。就好明顯就係發生咗一個嘅會唔會係一個嘅謀殺及自殺嘅依一個嘅案件啦？點解會有謀殺嘅成分喺度咧？因為喺佢哋嘅大廳裏邊咧，見到有一樽開咗嘅依一個嘅 cream soda 玉泉忌廉，咁啊已經係飲得七七八八嘅啦。咁而喺廚房裏邊咧，亦都見到有一盒嘅依啲嘅安眠藥啊，十幾盒粒包裝嘅依啲嘅 packaging， 咁啊剩低兩粒喺度。咁啊，之後嘅化驗咧，就係咧，有人咧就係用一啲嘅安眠藥混合咗依一個嘅忌廉，然後咧就係服用咗，咁然後咧就係昏迷咗之後咧，應該有人咧就開始將依一個廚房裏邊煲湯用嘅依一個嘅瓦煲咧，然後燃點依啲嘅瓦啊，依啲嘅火炭啊，然後咧就係燒炭啊，令到裏邊咧充滿住依一個嘅一氧化碳，咁啊，然後依一個嘅户主咧。就是全家就吸入呢一个嘅大量嘅呢一个嘅一氧化碳之后咧，就毙命。咁而呢只嘅狗狗，呢只嘅松鼠狗咧，就系逃生无门啊，亦都系呼叫无救无援啦，系嘛，冇人理佢，咁啊，即系迫于无奈之后咧，赔上主人一家四口咧，走上呢一个嘅黄泉路。咁啊，姓郭嘅女士就即系喊得一句句啦，系嘛，即系见到个女啊、女婿啊、两个孙仔啊，哎呀，早个礼拜星期四，自同佢哋一齐去打边炉食饭，哎呀，今日仲约我饮茶，估唔到就即系全部一家死得咁惨。咁啊，陈远权嘅家姐，咁啊，唉，又觉得个细佬死得好惨，死咗只脚仲要烧到窿晒，系嘛，死喺个床上边。但系睇过咁嘅情况咧。 个细佬就应该吸入咗一氧化碳，毙命咗，只脚趾垂咗落个一个嘅碳脑里边，然后咧俾啲碳咧就系喺个尸体里边咧就烧窿咗只脚嘅，只右脚。咁啊，究竟佢点解要咁样？咁啊，即系两个啦，即系悲从空碌来啦。咁啊，外母又唔系知咁多，咁啊，至喺佢死者阿陈婉权个家姐里边知道一度咧，原来陈婉权咧喺过去呢段时间里边咧。不停咧同阿家姐咧就系度水，曾经咧就问阿家姐咧攞过20万，咁啊但系就啊边有咁多钱啊系嘛，咁啊跟住咧就喺啊过去一个月之内咧就家姐你不如你度住四鸡嘢俾我先啦，40000蚊等我过一过条关啦，我真系要还钱啊咁样，咁啊家姐都知一直知道佢咧就有一啲嘅啊唔好嘅一个习惯，就系、是、呢个赌博啊吓，咁啊亦都知道咧因为赌博嘅问题咧，佢差咗好多嘅呢啲嘅大耳窿。吓、啊，俾人咧就上门去揾钱，咁啊追数，咁但系奈何真系冇咁多钱借俾佢，咁啊点咧？真系爱莫能助。最尾吓，即系问佢40000蚊，佢都冇咁多嘅钱，但系真系好后悔啦。如果知道吓、啊、几万蚊可以帮个细佬吓系解决燃眉之急，吓、啊、停一停，唞一唞，然后之后再可以谂下点样去解决呢一个问题，吓、啊、即系可能劝到佢，或者谂到啲嘅方法，唔会佢全家吓、啊、一齐去走上呢一个黄泉之路，两个嘅侄女就唔会咁样枉死，可怜吓、啊、三年班四年班，大把世界吓、啊，大把前途，前途光明，点解你两公婆要咁自私系嘛？咁自私啊，咁样要吓、啊、自己死就算啦，你做咩要捉埋两个细路仔要跟你哋走咧？点解你唔留低吓、啊、即系？即系两个细路仔放佢一条嘅山路咧，咁样咁好明显呢一单嘅事件咧就系、是、被列入为先谋杀吓、啊，或者系两个细路仔啊，当然绝对系唔知情之下，可能俾爸爸妈妈啊喂饮咗呢啲嘅啊安眠药嘅呢一个嘅苏打嘅呢一个嘅忌廉啊，然后咧就系瞓着咗，然后爸爸咧就可能会烧炭吓、啊，即系然后咧就系、是、吓啊，全家咧就走上黄泉，咁啊冇留下一啲嘅遗书，咁啊。正是之前想起即是叫外母一个的保重，外母照顾好自己身体，吃得好吃是吧，即有喜欢买的靓衫就不要悭要买，就这些剩下这几句的这些遗言。究竟因为陈婉权即是要走上这条这样的绝路呢，这样。咁啊，當時嘅刑警啊、CID 啊，亦都係就循住呢一個嘅爭人錢啊，即係嘅呢一個嘅方向咧，就去嚇、啊、訪問啊佢啲嘅舊同事啊，同佢一個嘅家姐啊嚇、啊，即係再了解一下佢嗰個嘅户口啊、個存款啊，曾經有啲錢咧嚇、啊，跟住咧就係、是、幾萬幾萬咁樣提出嚟，咁啊跟住到最後咧有啲錢係攞到啲退休金啊，同埋銀行裏邊咧就原來又做過呢層樓嘅再翻案啊，攞咗幾廿萬入咗去之後咧，又幾廿萬。慢咁样拎咗出嚟，咁啊剩低临走嗰阵时嗰几日咧，银行里边咧其实得翻吓几嚿水啊，咁啊再加埋晒所有嘅嘢之后咧，卒之喺度咧，佢即的而且确陈婉权咧系争咗好多嘅大耳窿数，而家大耳窿数咧系涉及咧七位数字，咁啊究竟发生咗啲咩嘅嘢咧？到访问完好多嘅朋友啊、亲戚啊、呢一个嘅旧同事啊、家姐啊之后，开始。逐步組織咗，原來陳婉權嚇、啊、輸錢啊，皆因贏錢起嚇、啊，贏咗錢之後，竟然呢啲嘅少少嘅甜頭，正宗係贏粒糖就輸咗間廠，仲要搞到冚家產，同埋呢一個嘅全家都走上黃泉路。事源喺四年前，原本啊即係完全唔中意嚇賭錢嘅呢一個嘅陳婉權。咁啊，依个陈婉权咧就真系冇乜嘢特别嘅呢一个嘅嗜好啊，啊净系中意就即系翻工啊，啊照顾两个小朋友啊，啊即系拼手抵足啊，哈埋埋啲钱就即系书教学，希望两个小朋友嘅生活就好啲啊，买玩具俾佢哋啊，同佢去玩啊，同佢兴趣班啊，补习啊，自己咧同埋个老婆咧就即系冇不良嗜好嘅，一家人咧就即系齐齐整整啊，好健康系嘛，即系睇下。去下公園啊，去下旅行啊，咁樣都係一啲好基本嘅呢個小康嘅呢啲嘅家庭。 兩公婆加埋揾成近40,000+嘅呢啲嘅月入，係嘛？又有呢一個嘅居屋住，唔使俾好貴嘅租，細路女又生生性性喺學校裏邊嘅品行啊、行為啊、學業啊，唔係話好優秀，但係起碼唔係啲嘅令你好 trouble 嘅呢啲嘅小朋友，大家都好羨慕佢嚇、做得九巴車長，紀律樣樣好，又有獎金啊，即係樣嘅嘢，無風無險，又到3-4點係嘛？喺呢一個嘅咁嘅情況之下咧嚇、順風順水嘅咧，就做到咬牆糧咧，都咪話唔過劑嘅。好多朋友都覺得係幾好啊！嚇咧，個女又生性又乖，係嘛？你老婆又有份工做，你又自己又有份正職，咁啊應該問題唔大。咁但係奈何嚇、有時有啲嘢就係陰差陽錯，你唔中意嗰份嘢，你或者你冇掂開嗰份嘢，真係唔知點解突然之間你嚇掂咗、攤著咗、戚起嗰條筋，你就竟然沉迷咗落去。原本即係完全唔中意賭馬，唔中意賭博嘅呢一個嘅陳婉權，呢條嘅友仔竟然咧就係有一日就同啲同事啊朋友聚會嘅時候咧嚇，戇居居咁樣就人買佢又買，咁啊同埋個老婆咧就一齊咧就係亂咁啊，即係去買馬，咁啊竟然咧唔打唔撞，摩加里係邊個又唔識，告東尼係邊個又唔識嚇，呢一個嘅陆儿啊，咩啊，活力先生啊，咩嘅名区啊，依家全部都唔 Q 知佢咩嘅路程啊，跑今日跑沙田夜马日马，定系依一个跑快活谷夜马，完全唔 Q 知，咁啊跟埋人哋一齐去买，就乱 Q 咁样买，咁啊攞咗10蚊就买一重三重彩，就竟然俾佢咧就系博中咗，收翻10幾萬翻嚟，咁啊突然之间有10幾萬嘅依一个嘅横财，哇真系！屌无厘头，我即系可以攞到成半年有突嘅呢一个嘅人工，系嘛？哇，非常之开心，非常之雀跃。咁啊谂下，突然之间有咁嘅呢一个嘅财运，啊扑你个街吓！即系你班咁嘅卵样，仲叫我做黑仔拳吓，黑乜卵嘢啊？我啲机卵好运啊！咁点解就系叫佢做黑仔拳咧？因为佢咧就即系年轻嘅时候，可能就即系好多户外活动啊，晒到啲皮肤黑掹掹啊咁样样，咁啊即系成身黑色嘅呢一个嘅皮肤，咁啊啲人咧就叫佢黑仔拳。但系咧唔怕吓生坏改坏唔怕呢一个嘅生坏命，最怕就改坏名。呢、这、一个嘅黑仔拳嘅呢一个嘅名咧，其实就真系咧好切合佢入身嘅呢一个嘅下半场啊。因为之后佢就走上一条嘅霉运，走上呢一个嘅恶运，走上呢一个嘅令佢导致死亡逢赌必输嘅呢一个嘅衰运啊。咁自从赢咗钱之后，呢、这、一个嘅黑仔拳阿陈婉权呢条友仔咧，佢就开始咧就系、是、想下，咁辛苦啊，揸呢啲嘅巴士，屌冇出头天嘅，屌10蚊啊，机高刀仔锯大树，系我竟然可以赢到咁多钱，我真系啊，唔好叫我做赌神啊，但系我话即系赌霸，屌我都冚家铲，我都可能分分钟有机会，咁就开始咧明白到，食咗好过赌，赌咗好过养老母，系嘛，即系有钱就最好去赌搏一搏，冇贫搏，系嘛，跟住啦，即系分分钟系嘛，即系。可以啊，小賭可以啊，創業呢一個嘅熱情；大賭可以創業興家，係嘛？小賭可以養妻活兒咁樣。而家有10幾萬啊，有啲本錢啊，點啊？咁啊，跟住咧，除咗賭馬之外咧，仲涉獵咗咧，就是、上嗰啲嘅賭船裏邊咧，帶埋個老婆上去，老婆亦都好似嚇俾鬼上身咁樣。原本兩個咧就係、是、循規蹈矩咧，行得正企得正，冇不良嗜好嘅兩公婆，係嘛？見到呢啲嘅錢之後，竟然咧就係想 asking for more， 仲要多啲，再次希望咁樣不勞而獲，贏咗好多錢翻嚟嘅呢一種嘅感覺。兩公婆就開始上賭船咧，就係、是、裏邊咧就係玩耍10幾萬咁啊！當然你上到呢啲咁嘅嚇賭船上邊，即係船未出到去公海嚇、啊，即係你都分分鐘已經係輸 Q 突啦。咁啊，即係的而且確啊，即係呢一個嘅情況係嘛？10幾萬翻嚟嘅錢一。trip 過咧就已經冇咗一半，咁啊原本點解咧？佢就走去買依啲嘅百家樂，走去買百家樂，咁你都知啦，即係大家嗰啲啊，吹吹吹吹吹，攞住兩張牌吹吹吹吹吹吹到條條邊甩撚咗咁樣樣啊，即係或者係喊喊喊喊公公公嗰啲人喺度大叫，咁啊唔識賭百家樂嘅人咧就即係都。竟然走去玩嘅百家樂賭台上面嘅呢啲嘅嘢，自己仲埋位退賭，咁啊即係拎咗幾雞嘢上去，兩三個圈就冇鳩曬。咁啊點解會咁樣咧？因為佢真係完全唔識賭。咁啊有時咧就係不停咧就係連續開好多莊，又即係開好多閒。咁佢咧就即係 有時又買下莊，咁咪佢又開閂，跟住佢再買閂，佢又係再繼續開莊，係嘛？佢買翻莊，佢又變翻閂，咁啊真係完全咧就摸唔到條路，咁啊冇嗰啲嘅捉路子又唔識，咁啊輸得幾次之後咧，咁誒即係嗰十鳩幾萬就冇鳩曬，咁但係咧就有一啲嘅賭台上面嗰啲嘅友仔咧就係嚇同佢分享經驗啊，嗱你睇下。唔会咁样戇鳩噶，屌你老尾，系嘛？次次佢都开閂噶嘛，总会有一铺煲开庄噶嘛。嗱，你咁样呢一铺就落一千，咁啊，如果佢开閂嘅，你下煲就落二千，就继续开买庄，都唔再开庄，佢继续开閂嘅，你就屌下铺就四千打落去，逐步去冧庄，系嘛？咁啊，即系冧落去，总之冧到去，你只要个本够雄厚，你挤挤咁样搭上去，一千下一次唔得就二千，二千唔得就三千，三千唔得变六千，六千唔得就万二，系嘛？去到你二万四嗰阵时赢翻翻嚟，咁你咪即系屌你咪归本咯，咁样系嘛？呢度有，总之去到咁上下你就掂当噶啦，系嘛？我唔系谂唔信佢连续开八铺庄，系咪？屌你咪第九铺你唔肯开閂，你总之坚持就系胜利啊！呢种嘅方法掂个碌蔗啊，傻仔，你唔做笨柒啦，殊不知你做就真系笨柒啦。呢、这个世界上边系嘛？如果屌你老尾閪，你喺个一个庄里边可以赢捻到钱，洪生就屌你咩一早爆厂啦，洪生就唔可以养咁多老婆生咁多个仔啦吓。你可以喺洪生上面攞捻到钱嘅，就屌你老尾閪，你好捻多个老婆，同埋你有好捻多个仔啦，就唔捻到何洪生啦。做庄就梗系赢硬噶啦，你啲咁嘅捻屌堂边可有几可以赢捻到庄家嘅呢一个嘅钱咧？咁好啦，咁啊估唔到呢个嘅啊陈婉权同埋佢嘅太太系呢一个嘅邓婉玲，好学唔学就竟然学呢种嘅方法去走去咧就系搏吓要赢钱，就估唔到咧就真系咧就俾佢咧就即系试下咁样啊，即系耐唔中就赢下吓，即系回翻本啊，即系攞翻个拆船嗰阵时候，真系 work 噶，系嘛？落完呢个赌船之后，哇！我睇下佢真系大捻镬噶，连续开七铺庄，屌第八铺庄嗰阵时候，我得翻几鸡嘢，扑你个街，系嘛？见捻到佢已经啱啱喺个公海里边翻嚟呢一个个码头啦，依百万蚊你抌埋落去啦，搏一搏佢，卜一声，俾佢真系唔可以再开庄啦，连续开咗六铺庄，第七铺佢真系开翻闲，就俾佢搏翻啲钱翻嚟。但系之前输咗好捻多咧，嗰啲咧就即系就。亦都系输紧到入狱咁滞，赢翻啲啊！竟然俾佢一个嘅感觉就系、是，呢种方法系真系得嘅。只不过系嘛，我未谂下喺适当嘅时候，最好嘅注码赢捻到钱啫。一于咁啦，将我翻去，将我层楼按捻咗翻嚟，下一次再上船嘅时候，用呢种嘅方法，分分钟可能啊，即系我就有机会再将我之前嗰啲赢翻嚟。哇，搞捻掂啊，仲有突添啊！竟然就走去將佢自己一個嘅兆軒苑喺一個嘅日新閣十二樓個單位，同銀行咧就走去加按咗，按咗翻嚟之後咧，就用呢一種嘅方法就去希望啊刀仔鋸大樹，今鋪唔得，下鋪加住，下鋪加住唔得，再加住你仲係開閂咁撚扯，連續開咗五六鋪閂啊！喺又唔似你第七鋪係裝啦，再加住，屌你咪再加住，點知第九鋪、第十鋪？都是連續開閂不開莊，加按回來那幾十個啤啤聲就沒了，啤啤聲沒了的時候，而在船上面當然就見撚到你的燈神啊，見撚到你的戇鳩仔啊，見撚到輸撚到屌你咩土頭土臉啊，輸撚到拗撚曬頭啊，頭撚曬行的傻仔，就梗係屌你老尾閪，就借錢俾你那些搭馬仔，就同你去話喂老友，不如咁啦，真係會 work 㗎啦，我見咗你買咁撚多鋪，屌下一鋪就嚟㗎啦，我借錢俾你啦，屌下星，唔好講咁撚多嘢，你要幾多啊？於是者借下連本帶利上過幾次依一個嘅賭船，有贏有輸，總之贏翻嚟就唔夠冚其他嗰啲，下一次輸嘅就輸突，係嘛？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㗎啦，贏翻嚟嘅追唔翻以前條數，跟住再輸嘅連今次贏翻嚟嘅再輸突，唔得嘅又再按或者又再借錢，於是者加加埋埋依條嘅 total 嘅依條嘅貴利數連本帶利過緊咗成球，卒之係嘛？即係搞到佢精神恍惚。嚇！問阿家姐借錢又借唔到，係嘛？問下外母借錢又唔好意思，驚嚇親老人家，卒之將層樓再次去再加按還咁啲錢，又撞埋車，就同公司嚇九巴嗰邊提出呢一個嘅提早呢一個嘅退休，攞翻呢啲嘅退休金又等翻低，但仍然爭大耳窿幾廿個，點搞啊？冇辦法，卒之就絕路。 在人生里面最后的日子，陈婉权决定了在这个的暑假什么都不要理了，工又不回了，跟太太和女女两个玩一个最开心的一个的暑假。两个的小朋友竟然又再上过这个的游轮上面做海上面的旅行。这一程的这个海上旅行，可能两个妹妹还玩得兴高采烈的时候，爸爸就走了去这个的赌台，就这个的搏命。估不到这个的旅程到最后的他人生一家人里面最终的一次在一起齐齐整整可以开开心心的这个的旅程。女女不明白爸爸不翻工又不做嘢，为什么还带他去玩的，反正是吧，即是都不理那么多了，有得玩就玩，小朋友就完全不知道大人的事，就算给他知道他都不明白为什么爸爸和妈妈会染上了这个赌博的这个的病态赌徒的这个恶习，为什么心里面不停地望发达，家已经是这么整齐这么好，是吧，这么安安整整这么安逸，赢过钱之后给到好像鲨鱼闻到血腥那种的这个刺激，令到他们呢荒废正常的工作，爱上了这个的疯狂赌钱，而搞到需要成身债，再问大耳窿借钱来找贵理数又搞不定的这个的不归之路。当他们在这个赌船里面落回来的时候，陈婉权满脸俱灰，知道呢没得再回转头，知道呢无力去还这个钱，卒之再跟他家姐再要谈在借钱的时候，连那40,000元家姐都扑不到回来，家姐也都再问他究竟发生什么事，他坦然跟家姐说他欠了太多钱。当时家姐就跟他说，不如低低地逛一铺，弟弟认输啦，认了他啦，去宣布破产啦，重新再来过啦，没话不得的。但是奈何是吧，想起即是被人叫笑他做破产啊，笑他做中阵图啊，是吧，笑他没钱还啊，笑他啊即是搞到成身债啊，令到啊细路仔担心啊，之后啊食乜嘢都屌你咩要落住落住啊，又被人啊即是笑到面黄啊，又叫他黑仔拳啊，咁样啊卒之就放唔低一个嘅面子，放唔低佢呢一个嘅尊严，唔肯认输，唔肯破产，咁啊估唔到佢跌埋心水，竟然行上一条嘅不归路，要去呢一个嘅自杀嘅一个绝路。当时法医验翻翻嚟嘅情况咧，相信咧呢一个嘅陈婉权咧，当时咧就系先将一啲嘅安眠药溶咗喺一啲嘅汽水里边。当跟家人吃完晚饭之后，然后呢就可能哄两个妹妹，女乖过来喝汽水，跟着两个妹妹就可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爸爸有汽水喝吗？是啊，你是不是很喜欢喝忌廉的？慢慢喝，不要急，慢慢喝。跟着太太也知道老公就已经是溶了这些安眠药在个汽水里面，想忍着眼泪不要被吓亲的小孩子，但想起不需要害怕，一家四口很快就一起在黄泉路一起走，不会剩下哪个，也不会说掉下哪一个在个阳间里面，就是大家里面就是孤苦伶仃，大家一起去绝路，大家一起就是共赴黄泉。想起就不哭，望着两个女，想起这8年以来9年里面两个呱呱落地翻学啊，牙学语啊，穿校服啊，第一天出街啊，帮他切生日蛋糕啊，跟他去旅行啊，影相啊，新年有圣诞礼物啦，两个细路仔笑得天真烂漫的这些的表情，唉，如果我不赌钱，是不是可以有更加多呢？如果我不赌钱，我们更加这些的温馨的日子是不是会更加好呢？都没得想如果了，现在都不是想如果的这个时势了。喝了这个的cream soda 肉串忌廉，跟着两个小朋友好像很晕睡啊，妈咪很晕睡啊，晕晕地啊，妈咪好啦，你上床瞓先，咁我同你一齐瞓。妈咪就同我两个小朋友一齐喺张床里面瞓着咗，跟住一瞓落去，哎呀哎呀佢两个，而妈咪都好眼瞓，妈咪都好眼瞓嘅时候，就一齐瞓着咗，就沉睡咗。陈婉权喺呢个时候就将啲报纸封咗啲嘅窗门啊。当时佢嘅松鼠狗亦都唔明白点解个主人喺度封嚟封去做乜 Q， 封好晒之后，陈婉权就在厨房里面拿了这个炭炉开始燃点这个炭，然后他就见到 佢嘅依一个嘅太太，两个小朋友已经沉睡咗喺依一个嘅睡眠里边，呼吸开始慢慢缓慢，因为佢落重咗药，依啲嘅安眠药咁样饮落去，分分钟咧即系饮完之后同阿林黛啊、阿洛蒂啊嗰啲嘅下场咧就一样会 overdose。咁佢自己亦都系将嗰杯嘅安眠药饮埋，然后就摊落床，谂下如果当时唔系啊中咗依个嘅三重彩。不是自己啊，即系谂啊，依一个嘅连续开八煲庄、八煲馅咧咁嚟追，系嘛？今日可能仍然系翻紧工，揸紧九巴，谂起所有嘅嘢，谂起悔不当初，喺依一个嘅 moment 里边，开始慢慢瞓着，眼皮开始重，眼角可能流下一滴嘅眼泪，后悔点解要做啲咁愚蠢嘅嘢，跟住就沉睡咗，沉睡咗之后就继续沉睡，跟住一家大细。就可能咧，就喺依一个嘅黄泉路上拖住手去到一个未可知嘅依一个嘅地方。可怜嘅乌乌狗喺一 moment 里边吠极，个主人都唔会再起身。个主人只脚仲跌咗落去依一个嘅炭炉里边，开始烧着，开始有啲嘅肉香嘅依啲嘅味道。而只乌乌狗吓，即系知道出咗事，但系佢完全冇办法去解决个问题，搲门啊，搲到只爪里边全部都系啲木屑，系嘛？但是很可怜的，亦都知道没办法去再走出来再开这个地方。开始只狗越来越呼吸困难，开始越来越沉睡，开始就感觉到很热。卒之他决定回主人旁边的这个睡床那里，摊在地下里面，然后跟随着主人走上这个黄泉之路。当时的差人就是相信个案情就会是这样。咁组合咗佢嘅所有嘅蛛丝马迹啊，亦同啲大耳窿倾过偈啊，亦都了解过啊，佢曾经问啲亲友借过钱啊，依一个嘅情况，组织过成件嘅依一个嘅事件。不过当然啦，两个大人系非常之自私啦，同埋愚蠢啦，系嘛？唔应该将两个小朋友同埋一只嘅乌乌狗嘅依一个嘅性命系嘛，咁样去牺牲就绝对系一啲嘅谋杀嘅依啲嘅行为。咁绝对系一个自私嘅行为。絕需要為他們這一種的責任，就是一個非常可恥，以及這個將他們小朋友的生命奪去了一種殘忍的這種做法。如果去到這個絕境，多些跟人去聊天，多些人去希望解決到這個問題，就絕對不需要走上這條路。今時今日仍然耐不中都會聽到這些情況，以前在西九龍裡面有一個欠債的韓國人的這個商人，用這個非常殘忍的方法去殺了他一家，亦都在周海亮一起住過的這個西院，亦都有一家的三口還是四口我忘記了，亦都是在過年的前後，亦都是因為生意失敗，是吗？到最后亦都用烧炭的这个方法了结了全家人的这些性命。在时间不好、世道不好的时候，我们会遇上很多的这些困难。但是大家记住，不要有一些过分的这些盼望，不要以小博大投机，世界上的东西如果这么容易博得到，个个都有钱佬，个个都可以塞人乒乓波，个个都可以玩春卷，就不到人家玩就到你玩，就怎会有这么便宜的一件事呢？吃几多穿几多当然是整定，而且大家都要认命，而且大家千万不要贪新痴，不要想没那么大个头，那么大顶帽，望着一朝的发达，天道酬勤，只要大家俾心机努力，是吗？这个不奢望一些个奢华生活，简单就是美，不要博发达，是吗？时间就会证明你到了最后健健康康齐齐整整，穷或者没那么富裕都可以有一些安乐的一些日子可以过，是吗？网球奢华，网球发达，冒险，是吗？投机到最后选手烂脚的时候，你所有的就已经是全部失去，得的多定失的多呢？到人生最后的 moment 里面，后悔就莫及的了。在艰难的日子跟大家分享，这个在2003年9月20号发生过一间的屯门兆轩苑的这个一家四口的灭门惨案，很发人心省，令大家引以为鉴。卒之去到9月28日在这个圆圆学院一家四口呢就是进行这个的法事和超度，到最后呢亦都就是全家火化，一起呢就 一家四口咧合葬嚇喺翻依一個嘅圓圓學院裏面有十靈位嘅供奉。咁啊，當時亦都有啲嘅區議員咧，就係幫忙佢哋咧，就係解決佢哋嘅後事，因為爭幾百蚊嘅依一個嘅喺個户口裏邊咧冇錢去再解決依一個後事。當時亦都係政府啊，或者一啲嘅當時一啲嘅慈善團體啊去幫忙咧，就係解決咗佢哋嘅依一個嘅困境。咁我話今日嘅節目係咁多，希望嚇。心存僥倖想博大霧係嘛？即係咩谷底裏邊反彈啊？又或者咩哎呀，即係炒 Bitcoin 啊？又或者咩嘅炒賣啊、賣空啊、孖展啊、嚇賭錢啊，係嘛？即係過大海啊！而家又通翻關啊！嗰啲嘅友仔戇鳩鳩，仲走去嚇咩去過去蒲京揾啲使用啊，都未忍知死字點寫。大家係嘛？適可而止，小賭怡情係嘛？大賭就輸身家冚家產啊！千祈唔好亂嚟啊，各位老友記。